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从2018年的1月1号开始，10点大陆机跟各位听友网友见面，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1个月19天。2018年还有一个多月就要跟我们 say goodbye， 但是这11个月有19天我们建立的连接情感的关系，真的是一言难尽。从我忐忑不安的在想这个节目是不是受大家的喜欢，到现在有这么多听友支持节目，而且会有新进的朋友不断加入十点大陆机的听友团、网友团，这是对我来说、对节目组来说、对于青年广播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每天晚上的22点到23点，在这个城市，在北京，或者在你生活的城市，你可以通过网络收听收看到一档深夜直播的电台直播节目《十点大陆机》。我真诚地邀请你每晚来到这里。今天是星期一，22:02:49，欢迎你走进十点大陆机。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啊 ，Fresh Radio FM 98.2，全中国第一档啊，可以听也可以看的深夜直播节目《十点大陆机》。而且我可以很骄傲的说，我们的听众的粉丝的质量含量相当高，而且他们都有一双挑剔的耳朵和一双发现美丽的眼睛，也看到了线下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十点大陆机》听友群里的聊天。我作为一个版主，作为一个群里的管理人员，我看到大家都是自己人聊天的方式的时候，我感觉特别的欣慰，就像是一个家庭一样。 We are family 如果你想加入十点大陆机的大家庭听友群的话，你可以通过视频，现在可以看到我。怎么看到这个视频呢？你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第一种，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间找到十点大陆机就可以了。第二种，下载花椒 APP，搜索十点大陆机，点关注就可以。你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对话框界面当中有一个二维码啊，你可以扫描二维码加入到十点大陆机的听友群和网友群当中。我们节目一定会有见面会，会有发奖品的环节，还有每天或者每周或者不定期会有一些朋友冲动啊开心，或者我发个红包给大家，回馈各位的支持和鼓励。那每周一都是我们节目的固定环节，叫做岁月留声机，那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好音乐的部分的推荐啊。我作为一个还蛮专业的 DJ， 真的我是一个蛮专业的音乐 DJ， 我可以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在夜晚推荐给你很多好听的音乐，也希望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静静的想一想，也许在1999年、1980年、2000几年那个年份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你正在经历这样的生活，你是一个怎样的情感生活的状态？谢谢所有的朋友啊，游泳的云，还有张二宝，还有新浪微博的朋友，大营，梅西不改，还有前夕默默。很多很多的朋友已经在线收听，还有豆豆，一地狗毛现在正在去埃及的机场，现在正在后飞机起飞，在机场大厅观看十点大陆机。Sherry， 你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发挥你交际强的一个能力，把你的手机给所有正在候机的人听听看看，我们的十点大陆机在机场也有十点大陆机的身影。 Wow， it's amazing time。OK， 今天晚上准备很多好听的歌曲。我想第一位登场的歌手一定是很多的少男少女在中学时代，我觉得应该是80后吧，我这个年纪的人，白马王子一样的人物。他的歌声抚慰过很多受伤的心，还有他有很多正能量的歌曲，而且那个时候的他给我们一种超级干净阳光，笑起来还有浅浅的酒窝和梨窝的邻家大哥哥的味道。他的名字叫做张信哲。你看那个时候这张专辑直觉时间是在1997年的时候，12月份，也是快到这样一个月份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多少年了，1997 2007 2017，30年，对不对？应该没算错吧，算错你也不要怪我啊，一个好的 DJ 数学不好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这首歌呢，今天晚上推荐给大家，这张专辑是1997年12月份由新力唱片公司发行的直觉专辑，有10首歌组成这张专辑，而且整张专辑呢依旧是张信哲量身定做的情歌为主，并邀请到了当时和现在以及著名的音乐人郭子、徐常德先生操刀填词，销量不同凡响。今天带来这张专辑当中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雨后》。我们老说雨后会看见彩虹，对不对？雨后呢，大地会变得很清新，空气中有一种雨水、泥土还有芳草地的味道哦。有请1997年12月份，那个时候你在干什么呢？1997年我还在读高中，真的是高中生，青葱年代，送给各位雨后。 公路在荒漠无尽的延伸，车窗内你我聊起彼此人生，像一生之间一次的缘分，最难忘陌生人搭载的热忱。渐渐放晴的天空，旅行的寂寞，独自在异乡生活，没有生活，没有爱。 有的朋友在诉说自己97年的经历，这位朋友是新浪微博我的梦在雪里燃烧，他说1997年香港回归，1997年我在读高中，98年高考没有考上，复读一年考上了大学，还真的是回忆满满的情节。1997年确实是一个值得记得的年份啊！1997年12月份，直觉专辑横空出世。笑容，谢谢1997年12月份直觉专辑，谢谢张信哲先生。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打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曹玄斌，十点打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黄国伦，十点打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打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王贝，十点打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董东东，十点打陆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刘沁，十点打陆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打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打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蛋蛋，十点打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打陆机，生而不同。We are family， 十点打陆机，生而不同。希望在每个出现的夜晚，我们相逢的时候都是有一个好的心情。1997年12月份，直觉这张专辑呢，让我们带回到了1997年这个重要的年份。除了香港回归中国之外，还有很多的朋友在1997年12月份发生了很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大颖，他说那个时候我正怀着我的孩子，哇，非常的幸福，谢谢37送我的掌声。还有我们的张二宝呢，是张信哲的铁粉，张信哲是他的爱豆，很多的朋友都视张信哲为爱豆哈，他会去看了张信哲很多的现场演出，在我们微信听友群当中发来现场的图片。还有游泳的云说呢，我有一个青梅竹马，有点像张信哲，也是大酒窝，眼睛不大，身高1米92，哇，1米92的大个，非常的亮眼在人群当中啊。二宝说我的初恋有点像张信哲，但是声线跟张信哲不太一样。你看，简简单单一首1997年12月份的直觉专辑当中非主打的一首歌叫做《雨后》，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就唤起大家如潮的记忆，这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谢谢梅西，谢谢我的梦里在雪里燃烧，谢谢张二宝，三七送我的掌声，掌声鼓励鼓励大家 ，We are family。周一是我们的非常好的一个听歌的环节，真的，你可以把十点打赌机当成一个老的唱片行，你可以听到非常多亚洲乐坛经典的好声音。其实放眼我国台湾乐坛呢，真的是一片精英所在，不管是词作者、曲作者，还有这个歌手，还有幕后的团队、策划、唱片公司、制作人，一个接一个都是华语乐坛、亚洲乐坛响当当的人物。而且滚石唱片培养了很多优秀的歌手，张信哲算是其中一位了。第二位登场现场的歌手呢，他之前刚刚在北京啊开过演唱会，我觉得他将近60岁的人，然后唱高音的时候依然是驾轻就熟。你去试着唱唱他的歌，在 KTV 你觉得很好唱是不是？当你真正完成一首歌的时候，气喘吁吁，声嘶力竭，声带充血，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他是谁呢？他是两个字的歌手，然后其貌不扬，真的是。他曾经参加过很多的选秀的这样一些应该叫怎么样，叫比赛吧，都是因为他的长相不过关。好不容易参加了很多年之后呢，长相已经不重要了，然后又会因为说你唱歌不太适合我们的市场发展， so sorry， 又把他拒之门外。但是因为李宗盛先生，我们认识了华语乐坛非常多优秀的男生和女生，这个声是 vocal 声线的意思。我也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推荐好听的音乐给大家。今天晚上他会是谁呢？哇，这个人真的一猜都猜到。谢谢兰兰关注了我。兰兰你在，兰兰你在未知星球。OK， 星球我们都是 family 的成员。他就是我非常喜欢的，赵传先生。我去看他的演唱会，赵传依然就像一个 rocker 一样，在台上不停的走位跑动，跟喜欢他的 fans 歌迷互动。一首一首的歌唱下去，他真的是驾轻就熟。薛瑞，你在机场看十点打赌机对不对？你要去埃及啊，去发现金字塔的魅力，那是不是要把这个感受分享给你在旁边邻座的几位朋友？也许是陌生，也许是熟悉的朋友，一定有团友对不对？告诉他，祝他们旅途愉快。接下来这首歌又更早一些年头，刚刚那首直觉当中的非主打歌雨后呢，来自于1997年直觉专辑张信哲带来的。那么接下来也是我国台湾唱片业非常顶梁柱的一个人物，赵传先生，在1993年10月份，也是秋天的这样一个季节，你发现秋天真的是一个高产的季节，唱片业大家都在结出果实的时候啊。赵传约定这张专辑就问世哈。我们会觉得赵传有极其有特点的人生的特质，而且他的音场非常的宽阔，很真实。赵传唱着每首歌都觉得他不是在华丽的用情感表达，而是真实的完成每一句，他每一句表达都非常的赵传，既真诚又没有任何的包袱，洒脱自如。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约定当中专辑哪一首作品呢？有请赵传先生。时间回到1993年，1993年你在做什么？有些朋友，哦，对不起，我1993年还没有出生在这个世界呢。Anyway， 但是1993年确实是一个唱片界已经兴盛的年代。我特别喜欢赵传穿这双篮球运动鞋、白球袜弹吉他的样子啊，他也喜欢打篮球啊，弹吉他。我觉得赵传真的是那个时代非常少有健康的形象。时间来到22:19，现在是2018年11月19号。有请赵传先生。 眼泪再次滑落到胸口，我傻乎乎地看着自己脚下的影子难过。爱情似海深，爱你的心渺小的比天还大。天长地久的话最好不要谈分手，唱不完的情，唱不完的爱，一首接一首。一个平凡的男孩想要告诉他的爱人，我还有一点点温柔。我站得比山还高，

刚刚这首歌曲真的是翻开日历往前翻，1993年，那个时候你在做什么？93年啊，时光真的是不能去回味。我2003年来到北京，那个时候我感觉北京真的是一切都非常的新鲜又特别美好。我这个人喜欢音乐，喜欢乐器，喜欢唱片店，喜欢球鞋店。我眼见到所有的我能看到的琉璃厂啊，然后东单、王府井、西单，然后好多的唱片店、打口店、外贸服装店，我都觉得北京真是一个特别让我向往的地方。于是我大学毕业就来到这里，一待待到现在15年过去。时光总是在我们的心中有很浓重的味道啊，我们翻出来看的时候，想念的时候，你的生命一点都不留白，你所经历的事情会历历在目。就比如我们听友说，以前的发小也好，铁磁也好，初恋情人也好，都会在这样一个夜晚显得不太一样。谢谢兰兰送我的百合花开， I appreciate， 非常的荣幸，谢谢谢谢。时光再倒退一下子，还是在我国台湾第三位歌手，刚刚两位男歌手献唱，在我们的十点达录机岁月留声机的环节当中会有女生的献唱。接下来这位呢，我们都叫他老师，他唱歌就是很民谣的风格，他学过吉他，真的学过他钢琴，然后他现在确实一把吉他行走天下的感觉。他一唱歌就会想到了很多城市的味道，咖啡馆、街区，还有特别 local 当地的人文，市民的起居、饮茶，然后美丽的田园风光，还有猫咪懒洋洋晒太阳的感觉。他的歌声里有这种味道，而且发过很多的专辑。我们即将听到的是2000年是很重要的一个年份，发行过很多有重量的专辑。爱在2000，你记得这个专辑吗？对不对？看看誓言里有没有不变的誓言啊。他是谁呢？他姓陈，三个字。谢谢哈密瓜关注了我，你在哪里？在福建龙岩啊，一个非常俊秀的年轻面孔。Hello， 福建龙岩的朋友，谢谢郑州扛把子，好，郑州扛把子离北京也不远啊，以后去郑州多多关照，多多关照，多多关照。他是谁呢？他就是陈绮贞，谢谢二宝的互动。这首歌呢，是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2000年4月份发行的11张专辑的曲目的歌曲。这张音乐风格上会比上一张会丰富许多，有 Bossa Nova 啊，还有摇滚节奏性之外呢，还尝试加一些电子的曲风在里面，有各种的electric 的音色，环绕声啊 pad 的各种加入，也有很多新晋音乐人帮助陈绮贞，让她更多元化呈现给喜欢她的朋友。郑州扛把子找我就可以，我罩着你啊！你现在赶紧扫描屏幕当中的二维码，方便我找到你，而且方便我们的听友去郑州的时候，你也罩着我们的听友，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啊！郑州扛把子，多谢多谢啊！有请陈绮贞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你承认吧，到了夜晚你还是会寂寞。但是这首歌却像一个花儿盛放的时候，有一点孤芳自赏的感觉，等待有缘人，蜜蜂啊，蜂蜜啊，蜂蜜是蜜蜂产出来的，蝴蝶来采撷它啊。虽然会寂寞，但是一点都不空乏，阳光的寂寞啊，希望有一个人牵你的手，走出寂寞的阴霾，踏入阳光温暖的拥抱。有请陈绮贞，还是会寂寞。 次想过躲进别人温暖的怀中，可是这么一来就一点意义也没有。我的高山青草一直不断提醒着我，离开你我不论隔多久还是会寂寞。 你看这个刚刚那位郑州的扛把子，也许是因为喜欢陈绮贞或者喜欢我们的节目，送了四个箱子还是几个箱子没数清楚，真的让这个节目忽然之间充满了爱的味道。这首歌来自于2000年4月份发行的专辑，一共专辑当中11首曲目，这是同名的主打歌。谢谢陈绮贞在这个夜晚送给大家的还是会寂寞。 别对我小心翼翼， 谢谢陈绮贞2000年送给我们的专辑，名字叫做还是会寂寞。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其实非常多精彩的歌声会在每周一的晚间节目当中呈现给各位。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周准为您带来的十点大陆机。这个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都会出现在节目当中，而且每周一都是固定的岁月留声机的环节。我也刻意在明年的周一，我也会延续岁月留声机这样一个环节，我会把所有经典的好音乐在夜晚用一种这样的方式呈现给大家，这本身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刚刚听到了陈绮贞应该是2000的作品哈。接下来呢，上场这位歌手比他又有老一辈了一点，就是因为老大姐了一点啊。倒不是说他年老，确实在音乐的成就上，然后在生活的地域上影响的这样一个广阔性上，接下来登场这位歌手真的是华语乐坛，我个人认为啊， 声音、演唱技巧、纯熟度排在前三的，我的选择应该是其中一位的。而且我每次听他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的心情会浓浓的被拉扯，拉扯到夜色当中啊，然后华灯初上的夜晚，有很多的故事即将发生，有的是回家的路上可以卸下防备跟家人团聚，当你推开家门那一瞬间，你会觉得温暖袭来，还有很多朋友准备去赴一个约会一个非常有重要的约会，对自己来说，而且匆匆忙忙，有些约会是有期待的，比如说跟亲爱的去约会，你知道你们会要营造一个非常好的约会氛围，还有一些是不知道是赴一场什么样的约会。对，游泳的云 Bingo， 他就是林忆莲。接下来这首歌呢，1996年7月份发行的专辑，应该是个夏天的时候，那时候我想李宗盛作词作曲，周国瑜作李宗盛作词，然后周国瑜作曲，周国瑜编曲的这首歌曲，还像绕口令一样，周国瑜编曲的这首歌曲呢，确实让很多人喜欢和钟爱。而且他的好朋友伦永亮也是非常厉害的亚洲的音乐人，会经常抱怨说这首歌你为什么只在演唱会上唱过两次，而不是多次去唱这首歌。而且很多的朋友会翻唱又获得接，不单单是唱吧里的朋友， KTV 的我们的广大的听友网友，还有一些歌手在比赛当中啊，娱乐节目的选秀当中都会翻唱《诱惑的街》。我个人相当钟爱这首歌啊。如果你也喜欢林忆莲，喜欢这首在1996年7月份发行的《夜太黑》当中的诱惑的街的话，我们今天一起在22:37:34，2018年11月19号的周一的晚上，通过十点达路机的节目，通过北京青年广播的调频这个频率，来听听经典的旋律。每当这首歌的前奏响起来的时候，车水的马龙，然后有一个萨克斯，孤独的、寂寞的、优雅的、骄傲的在夜空飘来。这让我想起了我又在上海外滩那一幕，一个孤独的萨克斯风手在外滩的一个酒吧的屋顶孤独的演奏萨克斯风，那种感觉既孤独又美好。一个音乐人应该有这样的情绪哈，你不食人间烟火，而且不被人间的那些柴米油盐酱醋茶所侵扰，这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风花雪月阳春白雪的东西确实要有一些采取采撷。林忆莲，有请。 这样深的夜，下过雨的街，连星光就要熄灭，你赴的是什么样的愿？云母一说这些，真是对你还有感觉，以为一切残缺都能用爱解决，可是我除了爱你没有别的凭借，话有真心在说。 有什么心结难解，竟然你离不开这一切。 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老在反复想这句话，那些那个时候我对这句话不太理解和认识，是否你有了我什么都不缺。现在很多人是不是也会想，如果在恋爱当中或者在情感生活当中一切就绪之后，也会问这句话，是否你有了我什么都不缺呢？你有没有一点担忧，我有了他，他有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缺吗？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2018年的11月19号已经过去了，还有1个小时12分钟，20号就要来了。天气将会变得越来越冷，特别是北方，随着城市越来越冷，很多的人心里面就会有越来越需要温暖的慰藉。这个慰藉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获得，比如说家人的拥抱，同事的一句鼓励，还有就是音乐的力量。我始终觉得在夜晚 push 给大家一些有风度有年代感有故事的好音乐，确实能让夜晚变得不太空洞和孤独。谢谢红鲤鱼、绿鲤鱼与驴送给我的音符。好久不见了，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有时间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大家通过视频的方式收听收看我们的十点大陆机。我们现在有了一个二维码，是我们的听友群的二维码，如果你愿意加入十点大陆机这个大家庭 We are family 的话，你可以扫描二维码然后申请加入进群，我们的管理员会通过你的申请。接下来这首歌我要送给我自己，也要送给喜欢他的朋友。我觉得这个歌手呢，他具备了所有当一个超级明星的潜质。首先他有一点点神经质啊，然后经常是多动症，然后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情感汹涌且细腻，又有一点害羞的感觉，真的是声线一级，应该叫一流。一个舞台给他一个话筒，一束追光，一把吉他或者一架钢琴，他就是这个舞台的主宰者。他是继香港乐坛我觉得张学友之后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而且确实有先进的表白意识、音乐理念以及高级的情商和智商的一个人。他是谁呢？Eason 陈奕迅啊，在2003年的大概应该04年吧，那张专辑03年4月1号愚人节那天发行了这张我超级喜欢的专辑《黑白灰》。我真的是去在2005年还04年去金五星的印象市场买的这张专辑的卡带。我在搬第二次家的时候，这张卡带我还拍了一张照片，说我还买过这张美卡印象的正版磁带哦，也就是我们看到了《黑白灰》的这张专辑，我非常的喜欢。这张专辑里所有的歌曲我真心推荐那些年轻的朋友或者不了解 Eason 的朋友首首听听看，首首都是精品，好听得不得了，而且代表了我一段的生活。 里边的很多歌曲，像《十年》啊，像《我们都寂寞》呀，还有我将要放给你的《寂寞奏鸣曲》啊，《Last Order》都是非常经典的流行音乐，而且不是那种媚俗的歌曲，是极其有质感的好音乐。2003年4月1号，你在做什么？我那时候还没有大学毕业，我在读大学。嗯，人生一蹉跎，15年过去，幸好我还有一大把的精力去跟你分享我的故事和我听过的音乐，幸好没有变成自己很讨厌的样子。你看，好多人说你为什么今天要戴帽子呢？因为我想留头发，我不想再留那种两边剃得很光那种头发了，我想留长头发，我想回到我少年时候的样子，可是很难，但是我能留一点吧。然后实在忍不了，大家说我受不了你戴帽子了，我可以摘掉帽子，你可以看我现在的样子。一层陈奕迅非常好听的歌曲《寂寞奏鸣曲》，如果你喜欢 Eason 陈奕迅，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十点打录机的直播花椒也好，还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也好，给你的偶像爱豆 Eason 陈奕迅送上一个小小的花椒豆，或者点一个赞，比一个星星。有请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音色十足，舞台表现张力十足的陈奕迅《寂寞奏鸣曲》。 深呼吸，用脚写日记，要去哪里好呢？我漫步在人海里，我的手也冷得要命。分开后有几年后，以为痛都好了，但是只要是一下雨，就像天又弹着钢琴，弹的是你。原来爱上寂寞会怕去爱，害怕走却得往前， 人少了， 寂寞很美丽，像一部没有了字幕的电影。停了电，自己煮了面，让漆黑的世界占领。未来怎么样都可以，可是属于我的爱情可会来。 谢谢伊森陈奕迅非常精彩的演唱，这首歌曲来自于黑白灰那张专辑非主打的一首歌，我个人非常的喜欢，要推荐给各位《寂寞奏鸣曲》。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那刚刚也是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跟着这 Eason 的这个首歌啊，《寂寞奏鸣曲》哼唱了几句，确实是非常好听的歌曲。希望大家有机会呢去试试这首歌的感觉，《寂寞奏鸣曲》。看上去平淡无奇一首歌，却是彰显了气息的控制力和对音准的控制能力。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北京粤语录呢有很多。你可以把北京换成西安啊、兰州啊、深圳啊、武汉啊、青岛啊、沈阳啊等等这些城市，每一个城市都有喜欢音乐的灵魂。其实我一开始听宋冬野的歌的时候，我还觉得他是北京的歌手吗？之后才知道他真的是北京的歌手，而且在那张专辑第一张叫做《安和桥北》，确实他的故事有关哈，源自小时候熟悉的安和桥。是为了纪念宋冬野逝去的奶奶张仙诺和关于她成长的种种回忆。我特别喜欢那个专辑的封面，就是她跟奶奶的合影啊。我觉得这样的照片才是隽永的、有故事的，也不用任何的造作的宣传和策划，就是浓浓的记忆和情感的陪伴，也是纪念早已经拆迁不存在的老北京。其中《安和桥》是整个专辑的主打歌，应该是同名主打歌。今天我给大家奉上这首歌曲呢，叫做六层楼。我现在住在六层楼上，以前我住在15层楼上啊。我现在的生活跟之前有了变化，为了很多的责任感啊，或者自己的一些想法，我现在搬到新的住处，开始了新的生活。我也在18年在夜晚遇到了大家，是一种缘分。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原因来到这里，我都希望你真心真意的留下来。我们We are family， 我们成为一家人。在这样的每个深深的夜晚，我在这里用我最真心的表白、最真心的话语，去温暖这个城市里寂寞的、炙热的、单纯的、纯真的每一个灵魂和肉体。十点大陆机的功能有限，但是只要它发一点点亮、一点点的温暖，我就希望每一个人在这里找到自己最真实的部分。希望你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诚走心的，不要任何的做作。我一定会做到，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谢谢所有今天晚上到场的朋友，送礼物的朋友，刷礼物的朋友啊，这些我都收下了，非常的开心。最后有请宋冬野啊，一个非常有个性的民谣歌手。安和桥北也是推荐给大家的好歌、好专辑，有请宋冬野。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今晚十点打录机，所以留声机到此结束，完美的收官 ，Happy Ending。不要忘记来伍周同先生的夜歌，明晚再见 ，Love is Love。 在沙中路的悬崖边，我拍了拍你的头，风吃掉月亮，一口一口，你喝下第三杯酒。是你要跟着我走，是你要跟着我走， 拜拜喽。 今天走，明天走，喝不完山城的酒，喝不完山城的酒。今天走，明天走，在双子座来临的时候，在双子座来临的时候， 的时候， 走上去吧，走上去，有六层楼那么高，去做一只开不了口的猫。哒哒哒哒哒，我攥住这世界上。全山的石头上，我第一次想念你。奔跑的人们干枯的身体， 干枯的身体。 你可以不回头的离开你高高的家，来寻找我像一匹多情的斑马， 多情的斑马。拜拜了。 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